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科创在线给大家安排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推进绿色计算，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减碳新方向；上海引入 5G 加无人机保护历史建筑；百度宣布自主研发的第二代百度昆仑 AI 芯片实现量产。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就和大家说说科创在线啊，在这个科创资讯方面给大家带来哪些最新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数字时代，大量的生产生活呢是离不开计算力的支撑。那么在双碳目标引领下，降低计算能耗，推动绿色计算非常关键。工信部呢近日印发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大力推动绿色数据中心创建、运维和改造。电子显示屏上种植面积、销售额等数字不断的跳动，智慧大棚里自动化的浇灌机、数字化设备有序工作，通过模型计算，农业生产更加高效，整合分析数据，工业制造更加智能，完善算法模型，出行效率不断提升。这些数字经济的活跃也让计算无处不在，计算量也呈指数级上升趋势。天眼查数据显示，五年来数据中心相关企业数量逐年增长，依靠电力驱动，数据中心在成为数字经济重要基础的同时，也成为了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那么推动绿色计算当务之急。工信部正在加快布局绿色智能的数据与计算设施，其中就明确啊，加快节能低碳技术的研发，加快先进绿色技术产品应用，鼓励应用高密度集成的高效 IT 设备，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此外，工信部也明确提出，用三年时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绿色低碳、算力规模与数字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新型数据中心发展规格。我们说，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这个数据哈，新兴行业，那么绿色低碳发展，这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了。在昨天节目访谈当中哈，我们跟大家说过城市医生的话题，也说到了现在城市当中的这种高楼大厦，我们都需要监测它的安全性。那么其实对于城市当中这些历史建筑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是需要通过科技的力量进行考核的。那么近日被誉为远东第一楼的上海地标和平饭店就接受了一次高科技的体检，工作人员呢操纵无人机围绕这座于1929年建成、楼高近80米的历史建筑上下飞行。无人机上的安装的高清摄像头和红外摄像头采集的各类数据信息，经由 5G 网络快速回传到后台。从检测人员终端屏幕上看，大楼的红外图像呢有深有浅，这是由于大楼的对应部位在阳光的照射下温度不同，那么红外图像显色也不同。经过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判断大楼墙体是不是存在空鼓、渗水等内伤。高清图像和视频也让外墙裂缝等外伤无所遁形。据了解， 5G 网络呢具有大宽带、低延时的优势，那么无人机呢接入 5G 网络后呢，反应就会更加敏捷，这能保障整个检查过程的安全性。红外图像、高清的视频等相关信息数据量比较大，通过大带宽的 5G 网络传输，那么这些信息呢可以非常迅速的就传回后台。不久前，同样位于外滩区域的华尔道夫酒店大楼也接受了这样的体检。那么这座建筑呢是高80米，检测重点呢是大楼的仰角线和檐口处，适宜的采用 5G 加无人机加高清摄像技术。那么这些技术还可应用于历史建筑危损沉降检测、建筑工地违建监测、小区和街道违法建筑排查等等。 之前上海市虹口区相关部门也和上海电信以应用 5G 加无人机等技术开展了违法搭建巡查，以及为已经使用一定年限的这种高层住宅楼进行体检。这是现在我们说 5G 网络迅速发展，再加上无人机的助力以及大数据的这样的一种分析算法，也让我们对于城市建筑物的安全以及它的状态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深入的了解。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2021百度世界大会上，百度呢宣布自主研发的第二代百度昆仑 AI 芯片昆仑芯2实现了量产。据了解，昆仑芯2采用 7nm 制程，搭载自研的第二代 XPU 架构，那么相比一代性能呢是提升了2到3倍，适用云端边等多多场景，未来呢将在自动驾驶、智能交通、智能助手等多个场景可以大显身手。值得一提的是，昆仑芯 AI 芯片除了拥有自研 XPU 架构以及多项自主设计，它呢也和飞腾等多款国产通用处理器、麒麟等多款国产的操作系统，以及百度自研的飞桨深度学习框架完成了端到端的适配，那么拥有软硬一体的全站国产 AI 能力，也期待哈昆仑 AI 芯片能够在量产后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现在很多智能制造方面能够大展身手。最后再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科创资讯。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旗下的太空公司蓝色起源负责登月项目的印裔首席工程师尼丁·阿罗拉已经加入了竞争对手马斯克的 SpaceX。 据了解，阿罗拉呢正在研究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希望在将不同的有效载荷运送到月球表面。那么阿罗拉日前在职业社交网站上表示，他已经离开了蓝色起源，而且对加入 SpaceX 充满期待。另外，阿罗拉还将在登月项目团队工作，把它比作一次地狱般的旅程哈，应该是非常的折磨人的一个过程。那么之前也有媒体报道说，蓝色起源呢近日向 NASA 提起了诉讼，抗议 NASA 决定将29亿美元的月球着陆器合同授予了埃隆·马斯克的 SpaceX。说美国的这个航天民用航天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哈，这个顶级的人才也是被纷纷的争夺，所以这种人才流失哈，对于大公司来讲也是一个损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在稍后科创面对面访谈环节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跟这个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我们看看新一代年轻人是如何规划自己的这个职业很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呢转向了 IT 行业，我们也一起来聊聊这背后都有哪些值得思考的地方。那么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分享。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段玉龙。在今天的科创面对面的板块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一个新词儿有关系这个词儿叫做新生代农民工。根据呢人社部网站的消息，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在全市范围开展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的监测调查。2020年监测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男性占比是高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当中男性占比呢大约是66.3%，比上年提高4.6%，男性占比高于女性32.5%，比上年提高9.1%。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新生代农民工。其实呢，在相关的数据当中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从事 IT 占比的幅度是大幅提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其中呢是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科先生，醒科先生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我们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欢迎张燕。 玉龙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讲的话题是张燕发给我的，我第一眼呢看到这个话题我还觉得 这个新生代农民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且呢，他们很多人从事的行业都是和 IT 行业相关。话说农民工这个词儿啊，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八九十年代，其实呢农民工跟他相关的行业，比如说以建筑业啊或者体力劳动为主，但是现在呢已经变成了 IT 业。这个一下就让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个词呢产生了疑惑，究竟什么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张燕？ 这个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特别好奇，因为农民工我们知道，新生代我们也知道，经常会听到什么新生代怎么怎么怎么回事，但把这两个词放在一块儿，我也好奇说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人社部要监测这样的一群人，还专门出了一个报告，里面有什么男性的比例女性比例，然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当时特别好奇，我就去网上查了一下，那官方的这个我们在智库当中查到的说法呢，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和90后的农村劳动力，也称第二代农民工。那么他们与以往的这个劳动力呢是有不同，比如说受教育文化程度会比较高，那么从学校毕业之后呢直接就来到了城市打工， 有很多好像都本科以上毕业的， 是学历比较高，可能以前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是在农村，但是从学校毕业之后呢直接就进城打工了。那么他对农业、农村和农民，也就是我们说的三农，其实并不是十分熟悉的。同时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享受城市现代的文明，尤其是他们把目光呢更多的投向了制造业，然后电子业，然后包括刚才玉龙说到的这个 IT 互联网哈，这样的一些新兴领域。而且赚钱糊口呢并不是他们进城打工的唯一目的，他们身上也肩负着使命啊，觉得我要融入城市，我要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助力，这是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一个特点。 邢根先生，您眼中新生代的农民工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也是农民工哈，因为 我们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工， 我数一代就是，我是农二代，相当于是我数一代就是。但是呢，我可能还不算新生代，所以呢，就是农民工这个词哈，其实现在你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里，因为我家在农村，就是我老家在农村哈，其实体会非常深刻。就是我那些表哥表姐的，有一些孩子还在农村的孩子啊，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是什么？他爷爷会种地，他不会种啊。他现在不会种地了，就是有时候农民的后代留在城里，他不是说他喜欢在城里，是因为他不会种地了，可能这是我们 回不去了。 对，我们城里的孩子啊，可能很难想象，哎，今天怎么变成这样了。那么这个话题其实我想到一个什么呢，90年代那个时候哈，90年代有个反思，他说中国啊那时候咱们国内工业是刚刚起步，就是说还在追赶的时候，当时有个反思什么呢，说中国工业化不够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当时有个词，他说啊，农民，中国的农民叫什么呢，叫 peasant， 他在国外叫 peasant， 他说你知道美国的农民叫什么，叫 farmer。farmer 什么意思，叫农业 工人，主 就是能开着施肥的机器、播种的机器的这个农民， 人家是有技术在手里， 他是有技术的，或者有规范化操作的。我们中国的 peasant 是什么意思，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这是一个分工。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哈，就是你用了技术，用了规范化的操作，能够大幅度提高我们的生产率，这是我们看到的哈。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啊，还有另外一个词，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啊，就是原来在公司小职员哈，经常有这个名词，什么什么师，什么园艺师，你家里那个保姆其实也不叫保姆了，他叫育儿师，对吧？大家奇怪，这师是什么意思？ 以前有工程师、建筑师，不都带师吗？ 师这个词跟技术员就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工作哈，它不再是像我们以前想象工人那样哈，是按照规范化的劳动，按照规则化的东西来做，其实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创意性的劳动在里面。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传统认为，刚才就是你们俩哈用的是这个行业哈，说你看看农民工都进入到 IT 行业里来了，这个行业这个词呢，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工业化时代的词。比如说化工行业，有这个机械行业，对吧？它是分行业的。其实互联网里面它不分行业，就是你会发现，你说阿里是什么行业的，它啥都卖，它只要是东西它就卖，对吧？你说美团是什么行业的，你只要是能够送到家里去的东西，我管你是什么的，我都给你送。所以你会发现互联网其实它不分行业。那部分行业它是按照什么分哈，其实它划分的方式就是它有点什么，这个世界啊总在轮回啊， 就是我们早期的时候发现一个人哈，你看看最早的时候人看以家庭为单位去劳动的时候，农民家庭为劳动，那农民是一兼多能的，就啥都会干一点。 嗯， 哎，后面你进到工厂之后，你发现就是专业化的。今天哈，我们发现人光专业化的劳动也不行了，还需要有什么？现在我们提的词叫跨界，或者叫什么呢？叫那个通识教育。 嗯， 就是你要有什么都懂一点才行。 或者你是个斜杠青年。 对，斜杠青年 是一兼多职。 这就是一个，就是说新时代的要求。那为什么很多的你看进城的就是务工的人哈， 嗯， 他走到 IT 行业，因为 IT 行业现在它是一个综合化服务的体系啊。就是农民工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快递小哥。快递小哥他是我们整个物流业的终端， 嗯， 就最下游的那个直接接触人的这一部分。 嗯， 这一部分你现在虽然我们说搞技术哈，有什么自动送货的机器，这个那个的哈，当这些机器还不能够很好发挥作用之前， 嗯， 它一定是要人来干的。 所以送快递的小哥他们也算是 IT 从业者， 他就是 IT 行业的从业者。 我跟你们举一个例子，这是真事儿。我上个周末呢出去喝咖啡，然后呢在旁边有一对青年女子啊，他们在探讨，两个人都在探讨自己的另外一半。然后甲问乙说，你男朋友来北京了吗？嗯，然后呢你们两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啊，就谈着说你男朋友干啥呢，说男朋友现在也没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也挺着急的，然后我们从农村来嘛，现在也不知道干啥呢，现在正在想的。然后呢在他对面那个大姐就跟他说哎，要不然让你男朋友去学个设计吧，我老公当年来北京的时候开始做保安，然后后来呢去学了个设计啊，学完设计之后呢现在进这个公司里面去做设计，一开始一个月七八千，然后呢随着时间长了现在一个月都能有20000块钱呢。哦，一下我就觉得原来我接触到的很多设计师没准人家以前是从保安转岗过来的，我就突然间觉得哇，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这个行业跨度之大，以前我们觉得保安和设计师这可能是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条平行线，但是在当下这是真实的例子，它就可能会相交，而且这种情况就像醒科先生说的一样，也许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这位设计师过两天又不干了，对不对？可能又去当保安了，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就是职业哈，以前我们习惯就是说你是干什么的，其实小时候你家庭出身哈，家庭出身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父亲的职业其实就是家庭出身，对吧？你父亲是当老师的，你家庭出身就是老师。那这个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之所以把这个写在你的出身里去，说明父亲这个职业哈，基本是稳定的。他当了老师，这一辈子可能就是当老师的。 就以前说的铁饭碗嘛， 对 吧？对，不会变了这辈子。嗯。 但现在呢，你会发现哈，你说我们现在是送外卖的，那外卖的其实是最近这5-6年才兴起的事儿。 嗯， 那你说我是做网络编辑的，网络编辑也不过就10来年的这个时间，就是说你从事那个职业哈，可能一共才10年8年的时间，那10年8年之前还没有这个职业呢，所以他一定不会说是以某个岗位某一个职业类型啊跟着这人一生。 嗯， 其实你说外卖现在我们就面临着什么，接下来就是说好，送餐机器人越来越发展， 嗯， 我相信外卖小哥这个他可能也很快会转岗了，就不再是说有人去送，可能就是空中飞机去送，但问题是人还需要干活啊，人还需要参与到这个社会当中来，那就意味着所有人哈，在今天这种快节奏的时代，这个岗位不稳定的时代，其实他到底应该怎么确定自己这个在社会上的一个位置的问题。 哎呀，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我从小我妈就跟我说，多学点多学点，艺多不压身。 嗯， 你会的东西多了，将来能选的岗位也就多了。 是，而且现在就像两位都提到了，我们的这种职业的它的这种界限其实越来越模糊了。你可能今天在做着这个，如果你真的像玉龙说的艺多不压身，你明天喜欢那个了，我就哪怕简短的去学习或者深造也是有机会能够改变的。 嗯， 而且说到这个新生代农民工，刚才醒科老师提到一个词，提到一个这个现象，就是说农二代他已经不会种地了，或者说农村压根就不吸引他，他觉得我们已不想过老一辈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这是一种现象。越来越多的发现，其实现在不管是农业的相关部门，比如农业农村局，还是说我们的这些京郊的一些农村，或者咱们中国其他的一些这个农村地区，都在想办法留住人才，吸引人才。 有一些曾经在城市当中去创业的这些青年，比如说他可能在城市当中打拼，他觉得很辛苦啊，然后他比如说做着美容师这样的职业，他虽然挣的也很多，但是他有一份乡愁，他觉得哎，京郊发展也很好，我可以开民宿啊，对吧，我可以回去用这种我的智慧，我的这种技术，我的这种眼界去改变我的家乡。也有一部分年轻人有这样的想法，于是他又从城里返回了这个农村，成为了返乡创业青年。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采访过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而且现在农业也不仅仅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了，也有很多高科技的这种这个技术含量，比如说工厂化的作业，这植物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这都是技术机械化的来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些管理，所以也是需要一些技术型的年轻人才。我在想这个是不是除了职业的这种切换非常的迅速，地域之间的切换其实也是很方便的。我从乡村来城里容易，我从城里回乡村也 OK， 都没问题。 我觉得现在从城里回乡村不容易， 想回回不去，真的吗？ 对，其实这个就是说明一个大的变化哈，在哪儿呢？就是原来啊，就人跟机器之间的配合哈，可能是某一个界面。今天人跟机器之间的配合方式实际上是在发生变化的，就是原来我们可能是以专业化的，就是跟你生活，就是生活的里面的那个劳动啊，和你的消费哈，实是两件事儿。就是你的工作呢，它可能跟你的喜欢不喜欢没关系，因为你就是为了挣钱嘛，是为了养家糊口的。但是呢，你的生活方面呢，就是说，我是因为情感，是因为喜好，是因为快乐去做的。那么现在你会发现啊，人跟机器之间的这种就是互动的关系啊，逐步的从原来哈，你需要那种专业化数据化的这种方式转变到什么呢，你也变成一种像人一样的，就是跟人跟人之间打交道一样，就是我们嵌入到生活里面去。所以这个是我们从人的生活方式里面体会到的哈，真正的变化。就是如果你想让今天的农民工哈真正能够有更好的空间，他不是说我给他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因为职业是解决他收入问题的，而是说我们给他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他在城里哈送外卖的时候，他外卖的生活是什么，对吧？他其实如果说他送外卖的生活，他能跟我送外卖的对象，就是我服务的对象能产生满足感，产生我职业里面那个感受，那这样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职业跟他的生活之间啊，就会距离就会缩短，他不会成为一个什么呢，被机器格式化的人。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争议就是说，哎，有了这种平台服务之后，越来越侵入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就是你的工作空间哈，侵入到你的生活空间。那我是想就是说，从这个工作方式的变化里面看到这个职业这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生活方式和职业的这种变化趋势的结合，我们在这个监测报告当中也看到，就比如说这些90后农民工，他们的业余时间主要在干嘛？邢克老师您觉得？ 我觉得比如说打游戏 的确排在前三位的，就是休闲时间哈，主要活动的90后农民工的时间是上网第一，休息第二，朋友聚会第三啊。就他们融入到城市之后，其实生活方式也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他们在自我提升和注重休息方面，显得比其他年代，比如80啊，或者是这个再早一点的这些不同年代的农民工的这个比例要更高一些。比如说他们业余时间的休息占到了34%，那么学习的时间，用来学习和看书的时间占到了27.5%，这个比例呢，其实在其他人群当中90后是略有提升的，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们的业余生活还是有自己的这种安排和规划，不管是上网还是自我学习和提升。 这可能和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对，第一代呢可能更多哈，他接触的这个现实社会的压力会更多。就是说虽然说你看农民收入偏少哈，但对于农二代来说啊，因为90年代到00年这个20年哈，其实农民的收入还是有很大幅的一个增加。那么这样的话，农民的孩子哈，其实他的压力可能比父辈的承受的压力，生活方面的压力相当于小一点。就是因为父母还可以反哺他一部分的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哈，我觉得就是他个人生活方面的要求啊，就是一方面他是有时间，另外一方面其实他是有要求的， 我认为就是在这个要求上面，就是他的要求，其实把他也看成一个消费者的话，我是认为这个他才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个城市当中来。 嗯，融入城市当中，而且就像一开始说到的，其实父母已经给了这一代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育的这种学习环境，他有能力通过学习来提升和改变自己，同时也有需求想要融入到城市，来到城市打拼，然后对自己的这种时间安排也有自己的规划。 嗯， 这是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一代农民工他们的这种优点，或者说在城市当中生活的一个规律和状态。 嗯， 但是怎么样更好的就激发这群年轻人，不管是在城市当中奋斗，还是刚才我提到的可能有机会再进行返乡创业，然后助力农村的发展，怎么样激发这群人的活力和他们的这种创新能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下一步需要去考量的，因为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嘛。 对， 哎呀，好像你觉得你要被时代抛弃了似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对，我也得不停的学习啊，要不然被后浪拍在沙滩上。 其实农民成功的例子也不少哈，一个典型的就是李子柒。 嗯， 就是其实李子柒是一个典型哈，就是他是把农民种地的生活呈现在网络上，但是他不仅仅是呈现生活哈，他还把他的生产的这个产品也呈现在网络上。 嗯， 但从今天来看哈，其实他不是一个完整的，只是说呈现我的生活，然后把我个人的一个小生活卖出钱来，其实他背后还是有产业在带动，就是他呈现给你的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但卖给你的可能是更多人的产品啊，这里面有营销的成分在里头。 嗯， 但是我认为他给我们提示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哎， 就是， 我又得暂且按下不表了，因为我们的上半段的时间又要到了，这个方向很重要，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呢，千万不要换台，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和各位接着聊。这里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一会儿见。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张燕。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让我们大家自觉遵守防疫规定，外出游玩、观看展览演出、餐饮场所就餐，请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介饼是一家热心的人，他们家三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北京人爱帮忙，爱帮那外乡人，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亲人。老爷子爱喝口那二锅头，没事也爱唱口那京戏儿，四合院里葡萄架聊个学说话，二哥您吃了吗？老北京自豪，为新北京骄傲， 为新北京骄傲， 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新生代农民工有关系，这也是一个新词儿。我们在上半段呢讲到啊，根据呢相关的调查数据，去年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新生代农民工呢从事 IT 行业的占比是大幅提高的。在上半段呢，我们也就这个话题呢和大家解读了一下，究竟什么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面对职业的选择，面对生活的选择和前一代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鹤先生，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张燕，再次欢迎二位。 好，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燕。 在上半段即将结束的时候呢，醒鹤先生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李子柒，他呢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代表之一。然后还说呢，别看李子柒的这个表面啊，他做得如此的棒，这么好看，但实际上呢他背后有团队，更重要的是啊，他还有什么呢？醒鹤先生， 其实他是把自己哈农村的生活展现出来，但这个农村生活呢，他展现的还不只是说，比如说家里的吃喝这些，而是他把种地的生活呀，就比如怎么上山的，怎么刨地的，把这些展现出来。就是他把自己农业生产的过程哈，当成一种就是能够给别人欣赏的这么一个画面展现出来。 这种它为什么就吸引人？是说我们的生活太缺少这种画面了。 第一个就是说，它是一种内容。因为人呢，首先你生活就需要有内容，对吧？有现实的内容，有你感兴趣的新鲜的内容。那么，农村生活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对城里人来说，它的新鲜性是毫无质疑的。但它又是真实的，所以呢，当它打开这个面的时候哈，其实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就是你的生活和你的工作，跟你的工作之间啊，它不应该是完全隔离的，而且城市和农村之间哈，它也不应该是两种生活，或者说是两个分离的部分。其实它通过这种方式呢，它已经把农村和城市这两个点联合在一起了，也把一个农民的哈，他的工作和生活，以及跟他消费者也连接在一起了。这其实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提示。 而且醒鹤先生说到展示，我觉得也就因为李子柒活在了这个时代，他才能够借助互联网，借助手机这样的一些技术平台，能够展示，才能把您说到的不管是农村生活还是城市生活还是消费者都结合在一起，这是有先决的技术条件在的。 对，就是可能有很多人会提出一些质疑哈，他说你看看啊，李子柒背后有庞大的运作团队在做呀，但其实哈，我们在很多这种短视频平台上，其实类似的或者是更落地的更草根一些的也大有人在。有很多人就是什么呢，每天喊一嗓子，就是我在村口喊一嗓子，可能这非常简单的模式哈，有的呢就固定的，比如说咱们家种的某一个冬瓜呀，或者是这一类的哈。 去年有个特别火的那对夫妇就在田间跳舞，后来那个央视不是也播了吗？就是他们是种田的一对夫妇，他们在这个大田间跳的那个舞特别有感染力，特别有活力。 对，就是你生活哈跟你工作之间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就是需要那么大压力，或者说需要做那么多努力才能做到。其实你就会告诉大家，就可以很简单一点，对吧？而且呢，就是其实在前些年的时候，我也在推动了有一些哈，比如说你现在讲这种安全食品，对吧？那什么是安全呢？是说它送到你面前包装很整齐就叫安全吗？其实有些人可能对安全的概念啊会延伸很多，比如说我在那个我要的那个桃子和李子，它的成长的过程中，我是不是每时每刻能看得到， 全程可追溯？ 对，可追溯过去。那这个追溯的过程哈，它实际上中间既需要技术条件，也需要人呢。如果只是一个树，天天一个东西镜头放在那儿，你又不是监控人员，对吧？其实没意思的。如果这个时候哈，有更多的，比如说园艺师， 啊，种的这个树哈、啊，不仅仅说能结你吃的东西，结树本身也挺好看的。那这个时候你发现你天天看着啊，你明天能吃得着的那个梨树的话，而且它长得很好看，我觉得这个过程跟你去那个电影院看一个小电影或者看个纪录片，我觉得它的效果是类似的。 嗯，所以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有了这样的一种内容、 嗯、 就把我们看起来不管是工作和生活还是说城市和乡村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鸿沟其实就已经填平了，其实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鸿沟。就像很多城里人觉得啊，我周末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去，我想去京郊感受一下这种乡野生活，或者我要让我的孩子去感受一下插插秧啊，看看水稻怎么长的，想去真实的感受一下。这可能是我们进一步的这种需求，比如说看到网上内容之后啊，不管是有的人去京郊玩了打卡了啊，说那我看了以后我也想去，总之它是给我们这么一个想要去了解的窗口，这是一个内容的一个输出。 对，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啊，就是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只轮子，就是这个轮子当然非常非常重要哈、啊，它可能就像飞机的前轮似的，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点，但是呢，内容的轮子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有了内容之后，你会发现同样的技术，比如同样的直播，同样的视频，那它结出的果子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非常多的短视频平台哈、啊，每一天大量的刷的各种内容，其实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嗯， 就把各个角度、不同的角度弄进来。我看到有，比如说有体现自己特长的，每一天我就踢一个东西，那他踢的方式不一样，对吧？那他可能就完全成为一个，就是每天可能就是30秒钟。就可以给上千万人带来快乐。 嗯， 那你农村生活，我如果养个狗养只鸡在这里的话，那完全细分之后哈、啊，其实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它变成了可能成百上千的人哈、啊，它既把生活乐趣呈现出来，它也给别人带来乐趣，那本身这就是一个服务业。 哎呀，我突然想到这些进城这个打拼的这些农二代农三代，会不会说将来有一天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不管是职业也好哈、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也好、 嗯、 就是我回到家乡我去直播啊、 嗯、 这个我的家乡的这种农业的这种生产的过程，比如说咱们种香椿的，种梨的、 嗯、 种樱桃的，然后种杏儿的，种玉米的，总之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技术，然后通过年轻人的这种这个表达能力和感染力，把这样的一些内容通过一些不管是快手啊、抖音啊，还是这种像 B 站啊这样的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平台传播出来，也可能这也是一个新的职业。 对，进过城的农二代哈，回去之后他的空间会更大， 更有优势。 对，他更有一个是他眼界会更开阔，他也知道城里人喜欢什么。 嗯， 对吧？这样的话就是，所以我是觉得未来的这十年哈、啊，技术条件越来越成熟啊，在内容上面的一个构建哈、啊，会让我们会迎来一个新的方式。 嗯，你刚才提到一些短视频平台，接下来我想就这个话题再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和二位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新闻。这个事儿呢是跟眼下非常火的一个互联网平台有关系，这个平台叫做哔哩哔哩，简称是 B 站。根据呢相关媒体报道，哔哩哔哩的日活跃用户呢在最近已经突破了6500万，超越优酷，成为了仅次于爱奇艺和腾讯视频的第三大长视频平台。但是呢从整个视频行业来看呢，这个数字距离抖音和快手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B 站呢在2009年注册的用户啊，2009年注册到现在，其中有60%的用户在10年之后依然是活跃，这个数字其实很可怕，就是说明 B 站用户的粘性非常的强，而且呢说明这一代人他们对于互联网的这种依赖，或者说对于 B 站的依赖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我跟我身边的有些朋友在聊呢，说 B 站为什么现在这么受人关注，包括资本也去愿意去给他投钱，是因为 B 站掌握的是年轻人，掌握年轻人就代表掌握了未来。哇，我听到这句话之后，我真的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啊！原来 B 站之所以被人所喜爱，是因为年轻人是跟他站在一起的。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年轻人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群体。 嗯， 接下来我也想就 B 站的这个话题跟二位来去聊一聊。来，继续先采访一下我的好朋友张燕。哎，你平常用 B 站吗？ 我刚才你说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是要被时代淘汰了，因为我之前试图想要上 B 站去看一看究竟它上面都是什么内容，为什么那么吸引年轻人，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进不去，我看不懂，有点花里胡哨，就是不止给 完了 他就是目标不是很清晰。比如说打个比方哈，我们去爱奇艺也好，或者是我们去优酷也好，或者是腾讯也好，或者什么，我很清楚，比如我要看电视剧，他就有一栏就是电视剧，或者是我要看综艺，他就有一栏他就是综艺，我需要这种简单直给的。但我上了 B 站之后，我就发现我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然后他给我推的那些我又看不太懂。 至少你还用了比如说爱奇艺或者是腾讯视频，你不上 B 站哈，不是你被一个业务形式淘汰了，而是你跟他的内容没有交点。因为 B 站他的这些年的成功啊，他不是说我创造了一种新的视频模式，所以 B 站的宣传是他不是说啊我是个短视频平台啊，那是个长视频平台，从来没有说。其实 B 站最早期的时候它还有个叫 A 站 ACG， 其实核心点它是以动漫视频为中心做起来的，二次元文化。那如果谈到这个话题的，我们不说的太具体哈，核心点是什么？它是一类内容，其实它是一类特殊的内容，是当时的90后而非常感兴趣的一种二次元文化的内容，所以它播的东西哈，也就是说你看电影。其实他不是因为啊你看没看电影导致的，而是说他看的是战争片、恐怖片，而你呢不喜欢看恐怖片，所以这个电影你没看。 是因为一直以来我印象当中，就像刚才醒客老师说到的，这个 B 站它就是二次元文化，就是动漫，我对这个东西本身就不感冒，所以我一开始也没有再去关注。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好像在内容上做了一些突破和转型，比如说在今年高考期间，他请了李雪琴来专门拍了一个记录，就是像宣传片一样的东西啊，就说意思是我的高考人生是什么样的，高考不是人生的唯一的出路啊，你未来会有很多的这种可能性。他做这样的一个宣传片本身，从内容上来讲我觉得还是很吸引我的，所以我也在想是不是 B 站这些年在内容上面他做了很多的这种转型。 所以问题就在这个但是上，其实我们说啊，就是 B 站六千万用户你要跟大平台比简直不值一提，对吧？可能十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都不到。但问题是我们又忘了我们经常说的另外一个话题，说小而美。很多人在就是在谈的时候啊，谈理想的时候经常说，哎呀小而美，我喜欢小而美。但是当一个网站或者一种服务真的小而美的时候，它又显得但是了。这就是我们人本身的一个矛盾，对吧？那么 B 站其实啊，它既然是因为这类内容而存在的，那他有存在的基础啊，因为我喜欢这一类内容的人，他就在这里，所以这是他用户为什么长的一个原因。那在这个基础上哈，我不是说他不应该去变化啊，不应该去进化发展，而是说哈，他还要注意他的边界。其实他在过去这一年多将近两年时间的这个里面哈，其实他很多突破，这种突破啊实际上是负面的。 他想要尝试在 内容上突破，对，他尝试，比如说他的破圈啊这些东西，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不是很成功。 为什么呢？ 核心点在于就是说你一个网站的成立啊，首先是服务好用户，而新功能呢，如果是作为一种新的业务或者新的项目哈，你可能很多人从零开始接触你的时候，你的新奇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老业务的话，它的连续性，它对以前的认知的继承性可能是更重要的。那如果说好，很多人上去就是因为想看这种动漫和这一类内容，以及比如说它里面也有一些特征性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就是弹幕这些东西哈，这是跟它的动漫内容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说他把这些内容重点稍微弱化了，去推了一些新的内容，那这些新的内容它是会吸引新的用户，或者说一部分老用户新的需要。但是如果它一旦伤害了对过去传统内容的这种感觉的话，比如说它的频道推荐上，它的内容展示上，它可能就需要做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哈，其实对老用户来说是有伤害的。尤其是什么，因为 B 站它本身就是以内容为特征的一个网站啊，它不是一个工具型的网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内容型网站意味着你对内容本身的这个聚焦度要比工具型就要更多一点嘛。所以你会发现，它在这个破的过程中啊， 导致对老用户的伤害可能比拉新用户的这个效果哈，就甚至还抵不上，这是导致它的一个问题。 嗯， 但是现在看来，它6500万用户的这个数字还是很有竞争性的，而且对于资本而言，这个还是蛮有诱惑力的，成长速度很快啊。 但问题是这样啊，就是你资本是希望从6000万呢变成6亿呢，还是说我希望你6000万的用户哈、啊，比如说现在每一年消费10块钱，变成一年消费100块，甚至200块，其实这是不同的方向。 那也可能有人说我都想要。 对，当你都想要的时候，那你就被其他裹挟了，跟人是一样的，人被欲望裹挟之后就会拖得好很累嘛。 嗯， 但是回头讲来，我有一个问题一直不明白，就是 B 站的增长为什么会成为一股清流，就是在当下大家都觉得互联网各个平台各个类型各个业务模式已经增长乏力了，它这边倒是一直独好。 其实你要这个话题哈，其实还有一个更值得你去玩味的网站叫豆瓣。 嗯， 豆瓣可能比 B 站哈刚好还要早10年。 嗯， 豆瓣今天在一部分用户那里，它也成为一种不仅仅是用的。你看豆瓣的电影到现在为止哈，它的评分依然是电影类的最重要的一个参考值。 嗯， 它的书籍，对吧？它读书方面的， 嗯， 那依然到现在为止还是领导者。那么又记录了，尤其是80后。的青春，对吧？因为80后当时玩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豆瓣还是很文艺青年的一个归属。 张燕，你玩过豆瓣吗？ 这个我还真玩过、 哦、 尤其是豆瓣评分如果影评非常好的话，我可能还真会去尝试看一看。所以它是小而美。 对，所以说你看豆瓣就是也是一个跟这个哔哩哈非常像的一个网站，而且它今天的坚持我认为它比哔哩哔哩还要坚持的更彻底一点。 嗯， 当然也更多的人是质疑他哈，说你看看你作为一个早期的互联网站，到现在为止 还没 起来，依然不能成为一个大众型的网站，那现在就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道路选择的问题。我认为咱们国内的哈中国人啊，就咱们中国人啊，太喜欢大而全了，太喜欢热闹了，那么这个选择导致呢，我们的互联网公司啊都是全的。你其实你腾讯跟阿里有什么区别吗？啊，其实是有区别哈，但是他的领导可能认为我缺什么我就想追求什么，老板天天觉得自己的那个心里在这儿像猴子挠一样，就是我也要做电商， 嗯， 所以我拼命的要往那个方向发展。你像阿里可能说我社交我也要做呀，不做的话好像我就缺了什么。那你看看那百度呢，他天天喊着我也要做视频呢，就是那你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哈，你的业务其实没有辨识度。 嗯， 其实国外的、相对来说哈，在这方面其实要比国内的更专注一点。但是谁好谁坏，其实这个我认为首先它是一个选择。那么国内呢，太多人选择综合什么都做了，那个选择小众的选择垂直化的就显得清新一点。 啊、哦，原来都是同行衬托出来的。 对、 嗯，因为大家都走了那种大众化的路线了，然后凸显出来这种小众啊、 嗯， 然后发现了，哎，有的人，比如说有这种伯乐，我觉得我很看好你，所以可能他这方面的这种，不管是数字也好，还是资本也好， 嗯、 现在表现出了一个看起来还挺抢眼的状态。 对， 我身边有一个，80后，他是做美食的，那他主要是向大家展示他的这种，比如说制作菜品的这种工艺，他也出过书，也是有一部分忠实的粉丝。我最近发现他在 B 站上开始做教大家怎么做饭了。 嗯， 我也在刚才邢科老师说到内容的这种破圈，你说像 B 站这样的这个网站，它是不是在自己的这种动漫以动漫起家的这种定位方式上，现在也在想尝试多吸引一些这种博主也好、 嗯、 或者说本身就自带粉丝流量的这些人来到我的这个平台上给我做内容提供商，好像看起来大家都是各取所需，好像都能有所收益、 嗯、 我不知道邢科老师您看好这吗？ 就是他们高层啊，尤其在过去这一年时间啊，肯定是做出了很多类似的一个动作，就是他是希望追求多元化的。 嗯， 但从我个人的角度啊，我认为今天追求这个大用户量的这个成本和代价啊，其实是不合适的。因为大平台现在都是用补贴的方式来做的，补贴方式如果成为一个日常的方式，它带来一种严重的后果，就是什么，就是推广成本很高，但用户实际上是留不下来的。 嗯， 因为你今天花5块钱把这个用户拉过来，明天别人就会花5块钱把他拉走啊。 那我如果不拉用户，我拉这些本身自带流量的这些博主，他是内容生产者替我生产内容， 这实际上是一个伪概念。因为什么呢？内容生产者哈带的所谓用户哈，它本身就是一种垂直化的服务，就是说就像你在你家楼底下，你就喜欢吃这家饭店，你喜欢吃这家饭店，你除非把这家饭店哈整个楼都搬走，那没有意义嘛。如果你只是把厨师搬走的话，那厨师他能把顾客都带走吗？那些顾客不一定的。所以呢，就是服务它实际上是从前到后，它是整个一个体系化的，所以它不存在说一个自带流量，自带流量实际上是商家营销的哈，一厢情愿的一个概念。所有哈所谓的自带流量，无非是什么？是把平台的光环假借到自己身上来。就那种哈，比如说跨了平台之后依然有号召力的人，除非他在早期的时候那个极少数，比如说一个平台里头部的那么三五个，他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甚至呢稍微下一点都不行。其实一个很典型就是冯提莫，冯提莫你看看之前那也是首屈一指的所谓的那个号召力，对吧？他换了平台之后还有谁知道他吗？至少他已经没有那种号召力了。就说明什么呢？所谓自带流量，这个实际上里面的水分是很大的，而真正能持续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服务，而不只是一种号召力。就是说你越想要用户深入留下来的话，这个服务就需要越丰富越贴近，否则的话你想既想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就是说做得多，这是不可兼得的。就一个人你做了深度的服务，你就不可能照顾方方面面，你想照顾方方面又想做深度服务，这个就是一厢情愿。 所以那您是不太看好 B 站的未来咯？ 对对，其实你看啊，现在就是不是不看好它未来，因为它还可能它会变的，它吃了亏之后它也会变，它知道这个所谓破圈应该怎么破，对吧？它当然不能直接否定自己，但它会调整一些策略。其实行业里也有很多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国内所有的服务其实核心都是围绕 2C 的，就都是以宣传以这种营销为中心的。但其实大量的工作哈 2B 就是那些后台的工作其实是有很多是更赚钱的，但是呢你发现国内就是可能把前端的炒得过重。其实国外也有很多，比如说围绕电商的变革，那围绕后台的变革，比如说我为企业提供这种服务系统，然后来带动它的销售，带动客户服务。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什么？我给你带客户，我给你做更大的市场。当然不是说这就是错哈，这种不同的取舍它一定会带来不同的后果。 是，而且刚才醒客老师说到说 B 站是会变的，我们看到最新的它的这个变是怎么变的，它在去年成立了专门的增长部门，因为以前 B 站是没有增长团队的，然后也没有为平台专门做过拉新的活动，因为以前的各项数据指标里 B 站长期以来就重视的就是留存而非增长。所以可能玉龙一开始说到了，哎，它这个粘性真的很好啊，这十几年的时间有60%的用户一直在这个网上非常活跃，看起来它的留存做得很好，那可能是不是也确实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在某一方面做好了之后，我觉得我是不是有能力在其他方面也去尝试一下，比如说我留存做好了，我在增长方面我是不是也能实现一个突破，这好像是人对自己的一种更高要求。 就是实际上哈，增长这个词呢其实意思还是泛了点儿。其实增长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有多种 增长 维度的，它有不同的维度去描述它。比如说从这个豆瓣和这个 B 站来说啊，它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是内容为中心的，但是内容在今天看来啊，就是它之所以说有点威胁的话，是因为现在你看看像快手和这种抖音这种工具啊，它是以工具是以功能性为中心驱动的，所以它放弃了内容功能性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好，你会这么用的时候，我对内容的兼容性就会很高。那么在这种博弈之下，可能对这个 B 站的提示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围绕你的这种垂直化内容，你有没有更好的功能方式让这些内容呈现好，让用户觉得更好， 这也是一种增长。 对，这种增长的话就会就是说可能贴合他现在的竞争力方面，他的投入产出比哈，可能压力会更小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今天一开始提到的，我身边有朋友非常看好 B 站的未来，认为说它掌握了年轻人，掌握年轻人就是未来。您认可这个观点吗？ 其实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营销概念，年轻人也都会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每一代年轻人他有不同的流行方式，因为每十年啊，其实互联网时代都用不了十年，你发现喜好真是有很大的差异。 嗯， 这个差异不是说跟年龄相关，也跟当时的整个文化氛围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呢，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讲的职业问题，就是每一个人哈，他都应该有独立的爱好，然后这样的话鼓励人群的多元化，就人群的多元化才能有内容的多元化，才有服务的多元化。这样的话哈，将来整个社会才会是百花齐放的一个概念。如果说我们永远追求效率的话，追求效率这个单一维度就会导致什么？所有人去争抢这个独木桥啊！你做视频恨不得你做同一个视频呢，那我做100分做1000分，那这个世界很单调啊。 嗯， 对不对？ 对，您说到这个单一，我也突然想到，我们是不是也惯性的会给不同年代的人贴标签？比如说老年人群体，他们就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年轻人群体，他们就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好像也会把他们单一化。其实年轻人当中也有，比如说我就喜欢织毛衣的。 年龄贴标签这个一个最大的错误哈，你会看到哈，在2010年以前， 嗯， 大家的一个模板概念是什么呢？是为老年人不会用手机， 嗯。 但是你会发现2010年之后，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什么？说老年人会不会沉迷， 嗯， 就是说明老年人不会用手机这个词，就其实这个被破掉了。 是 是，只是说什么，说2010年以前还没有适合老年人用的这个业务服务而已。 现在很多老年人刷抖音刷得很好的，很多年轻人真的担心我们家里老人沉迷于手机。 对啊，你看我姑姑现在就是说，她说我姑姑现在就是抖音迷啊，她不拿着这个她都不知道干活了。 哎，我父母也是，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我小的时候被他们担心沉迷电子产品，就这种担心现在他们自己正在一步一步的应验 反过来了。所以也解释了那个问题，并不一定是你得到了年轻人的心就得到了天下，就是一代人总会有老的时候，你怎么样抓住自己的核心用户群，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 也就是说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哈，多元化才是破解哈所谓突破口的关键。 聊到这儿，我看时间又差不多了。今天我们谈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也谈到了 B 站，这也是非常火热很流行的两个词儿啊。再次感谢 IT 科技财经作家请客先生做客，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本期科创中国就告一段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孩子学过游泳，一直游得很好，我一会儿没注意怎么救？ 当时我就在我儿子旁边，他看起来只像是在玩水。 明明水那么浅，孩子怎么可能溺水？ 儿童溺水常常发生在看似安全的地方，安静而迅速，难以察觉。没有惊慌呼救和奋力拍水，孩子们无声的挣扎被淹没在妈妈分心处理的一通电话里，或是爸爸埋头沉迷的手机视频中。危险时刻存在，事故往往就在疏忽的一瞬间。加强安全教育和有效看护，做一名合格的家长，